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呢、這个 My Radio 同埋《粤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啦。咁今日有陈四啦、Emma 啦、伊人啦，同埋日朗嘅咁样。咁咦，日朗系 做咩啊？做咩？ 啊！你之前做节目，我唔捻记得叫你唱傻女添。放過了你不知道、啊、 第四節 第四節 不要緊你現在開始勾了 望一望畫面、欸、想起、啊、好像有些未做的什麼呢這樣啊是不敢聽 走身不醉錯 是的為什麼呢不記得叫他唱傻女添屌你啊喂 你準備了是嗎 沒有啊 沒有搞了 就對了沒 有理由你自己即應該估到的啦屌你那是、今天就這個工作環境很危險我旁邊有兩個人感冒啦那些這樣咁係係即係根據嗰個死亡率，是但一個死 嘅係、你死咯，咁 好坦白，好坦白， 我死咗中共最高興嘅撲你個街咁樣。咁琴日又死幾個？ 五個， 又死五個，黐線嘅喎！呢個係沙士嘅死亡率嚟嘅喎， 係啊。 咁但係依然係唔理嘅喎。依然是冇一啲冇一啲高度關注嘅顯示啦，冇一啲每日發出嘅一啲嘅通報啊，或者係一啲防疫嘅指示啊咁樣。喂，咁你而家係好明顯疫症爆發㗎啦，亦都有多間中小學係爆發咗呢個咁樣嘅流感啦，係完全唔 Q 你啦。咁琴日朝頭早阿 Christine 佢哋做節目都講啦，即係唔知道醫管局邊條撚樣話都好撚平淡咁，冇乜嘢嘅，應該死多兩倍人啦。嗰啲咁我屌鳩你啊！嗰啲咁樣，喂 ，Emma 諗諗計啊！ 咁即係陳四都死咯， 唔係死多兩倍咪死，一個變兩個。 喂，你犧牲都降低我哋嘅死亡率啦，大佬冇糧。喂，你呢要咁樣幾個人感冒，一個都唔死奇蹟喎、啊！喺咁樣嘅環境底下，咁我而家係好擔心嘅，好擔心，相當之。咪日朗你都系唱傻女啊，驱邪驱鬼， 货金系唱咯， 哇咁样， 如果阿美边个是咩？你估二演喺度， 咁货金俾我你唱啦，好唔好？ 俾啲百家现金券啊，俾鸡券， 俾只加美鸡咧， 加美鸡券。 咪如果我真系万一感冒有啲咩意外，你真系唔好喺我灵堂度献唱呢首歌。屌你！我會起翻身嘅。咁係 中共最嬲喎、 啊。中共激嬲中共，咁佢又最高興啊！咁撚容易高興呢條撚樣，咁就呢個係我覺得相當之離譜啊！即係再講一次啦，譬如好似我呢個年紀啊，即係三十幾嘅人士咧、大家成日心存有一個希望咧，就係咧，哇！如果我可以健健康康迎接到沙士再嚟嘅話，咁啊買樓就好啦咁樣。喂，而家沙士差唔多係嚟咗噶啦喎，即係基本上係咁樣去理解嘅喎。嗰個環境、嗰個死亡率、嗰個疫症爆發嘅嚴重程度，基本上係相同咁樣嘅情況。但係點解樓價都仲係唔跌咧？就係因為政府唔理咯， 政府唔講 啊，政府唔講嘅話冇嘢啊，政府盡量輕描淡寫，死多兩倍人 啫，死幾倍啫嘛， 係咯，係咯，死咗64個啫嘛，嗰啲咁樣冇乜嘢啊，嗰啲咁樣死亡咗一半啫嘛，係咪先？咁你生死好無常啊，咁樣你咁樣講啊，笨屌鳩你，咁係即係啊咁樣樓價都唔跌，真係撲你個街！ 我成日覺得係關個病毒嗰個名字。因为而家成日用流感嘅啫嘛，你见到报纸都话流感，但你唔同 沙士最初都系流感。 以前沙士嘅，但你个名系沙士，好似系即系同我哋以往认识感冒唔同噶嘛，个感觉系吓非典型肺炎咁，即系咩啊？ 唔系咁，你谂个名，而家佢有肺炎啦，你个名你改啫嘛，你而家咪叫佢话咩不正常肺痨咁样咯，咁你话咁好可怕咁样，系咪先？ 瑞士山区肺痨。 或者直头照个名就叫德克萨斯柒啦，哇咁你话哇好恐怖喎，德克萨斯就爆发喎而家咁样，唉真系冚家， 已经又有五个人拆咗啦， 真系冚家拎嘅真系，其实好危险啊而家真系，大家真系要注意卫生啦、安全啦，同埋即系有咩唔舒服，就算冇咩唔舒服都戴口罩咯，我觉得好似我今日咁样。 戴住口罩啦。喂，大佬，我旁边有两个人感冒啊，真系好好担心啊，咁样。 今朝咳嗰个系你咯， 咪又系你惹，又咪又系你惹起嘅？你呢个始作俑者，仲好意思喺度讲呢啲啊？你真系佢成日讲埋啲风凉说话，即专门搞分化，中共最高兴。好，咁今日就讲今日主要讲国际嘅，咁但系讲国际之前就先讲少少本地咁样，就系又轻轻关于呢个政改嘅。咁政改发生咩事咧？咁样咁就系、是政府而家又放风又话啊，如果你哋待住先，咁样2020又可能有得变嗰啲咁样，系啦，唔系咩？ 2022年先 即系多一届啦。 2022年又可能再有一次政改咧，咁样有得改良咧，咁样咁系点样放出嚟噶？呢封系 萧生放嘅，咁萧生就系消息人士啦，咁样又系咁讲啦，即系又系借媒体喺度放风，就喺度试水温啦，就喺度讲话嗱咁啦，如果你2017你待住先嘅话咧，2022咧就可以按本港嘅实际情况咧就作出修改，即系话即系包括增加提委人数啊，或者候选人数目等等啦，或者甚至可能有大幅度嘅修改都唔定啦，咁样都系不断放呢啲风咁样，咁变咗咧近日咧就喺政圈里边咧，其实都喺度讨论紧呢一个新嘅一个 agenda 啦，就系讲话喂，如果有人承诺你，嗱唔知嗰个有人系边个啦，承诺咗你嘅2022都系可以有新一次嘅政改，嗱咁究竟系一个本地立法嘅小修小补啊，定系一个重启一个五部曲嘅一个重新嘅政改咨询咧？咁都唔知啦吓，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先待2017嘅话咧，2022咧就会承诺你咁样啦，咁样咁都惹嚟一啲嘅反应啊。涟漪咁样嘅，咁先有咧就系、田北俊啦。田北俊就话吓唔系啊，话你而家要求今届嘅人大常委为下届嘅人大常委去承诺啊，咁有啲不切实际咁样。咁咧，阿林焕光都有类似嘅说法，咁就话而家谈论2022咧就实在太早啦。咁但系如果而家谈论2017咧，时间就实在太唔够啦，所以都系跟翻框架去做啦，笨咁样。咁啊有呢个说法咁样。咁如果你话问泛民系点咧，咁啊刘慧卿就话，阿刘慧卿有片都不如播下啦咁样。 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唔系人哋呃落去噶。是北京几年前公开的庄严承诺啊！如果这个他都不守，你又怎会相信他有些将来的所谓的承诺呢？承诺将来的事呢，我们很难会收货。 咁啊，刘慧卿咧就话即系中央嘅承诺不嬲都唔守开噶啦，咁就好似佢而家先知咁样，咁变咗就对于中共嘅 2010年，你唔捻咁讲， 系啦，即系天生一副柒骨头啦。咁咧就而家又话唔信人啦，咁样咁就呢个就系、是、即系咁啊，梁家杰亦都系一个类似嘅说法啦。咁另外就系汤家骅就反而唔同咁嘅说法啦，反而咧佢就闹泛民嘅，佢就觉得咧佢唔会接受泛民啊坐喺度唔倾，然之后就怼个人出嚟倾咁样。他亦都话泛民咧系一边享受普选嘅成果，又要占道德高地咁样。咁寻日其实汤家骅接受电台访问，亦都话过啦，就系话如果有一啲嘅承诺啊，或者有啲之后及后嘅一啲嘅政改嘅进展嘅话咧，佢都会去呼吁其他泛民咧都可以待住先咁样嘅咁样。咁就谭耀宗就冇乜特别说法啦，净系话你支持政改啦咁样。就係咁啦，咁同埋尋日咧，林鄭月娥咧就喺冇通知傳媒嘅情況之下咧，就走咗去荃灣嗰度就派發呢個政改嘅宣傳單張，咁啊大公報嘅威啊，佢話聽取全民嘅聲音啊，咁全係荃灣嘅全，真係食字食到你撲街，就係、是、咁樣樣啦。 同佔中一改做金鐘個鐘一撚樣， 兩幫人都係同一夥。 系咯，同樣嘅思維喎，你咁樣做共產黨最高興喎，屌鳩你！咁即係其實我就冇咩評論嘅，因為我覺得呢啲風係嘥氣，呢啲風係嘥氣。先唔講嗰個消息係咪即係先唔講係咪真係有2022有一個 政改 所謂嘅佢個 wording 係咩話改進啊，定係咩啊？佢 wording 係2022 修改啦， 仍然有修改先啦。喂，即係其實荒謬嘅呢個放風，即係你而家待咗先。2022仲可以改嘅，只要你而家代咗之后咧，2022就可以改噶啦。咁样，咁改咩先得噶？ 唔系，其实唔代都要改噶，到时。 唔系啊，改你话俾我听，你话嗱，到时仲有一改嘅，你而家代咗先啦。咁跟住然之后，喂，呢啲真系重金骗案嗰啲嚟嘅。你都唔讲改乜嘢？ 唔系，佢咪话加 改翻选举委员会咁咪大咯？ 系， 咁我红眼鸠系咪先？改个委任制咁咪白痴？ 是不是阿姨人你讲什 么他不是说增加提委人数和候选人的数目咯。 啊咁样咁可能挑你仲会有可能喎係咪先到时可能会咁呢到时可能中共倒台呢挑你係咪先到时可能我已经起兵呢屌扣你扑你街喂你信我好过啦你不如货金俾我你不过我而家应承你 2022 我搞坛大嘢出嚟货金俾我啦咁样係咪喂反而可信啲喎我而家听话嘩好撚有说服力喎佢哋讲呢啲嘥气好啦再讲啦你就算落实咗你就算佢即係就算佢即係有一个明確嘅讲法讲出嚟呢个头先嗰啲係消息人士喎唔係佢讲喎就算係佢讲呀都冇理由代㗎因为你唔撚代佢先至有压力㗎嘛你代咗仲有咩压力呀戆居啊，嗰啲咁样，喂，你参考一下伊斯兰国嘅做法啦，屌你，系咪？唔都喂，如果伊斯兰国同你讲就话，嗱，你俾钱啦，嗱，你唔俾钱嘅话，我好可能系绑架你嘅人质噶，嗰啲咁样，你估有冇啊？你估有冇你入袋啊？你发神经啊！所以我对于呢啲袋唔袋住先嘅讨论咧，系好厌恶啊！我觉得，即系去到今时今日，仲要去讨论喺咩情况、咩条件吓、啊，有咩承诺底下可以袋住先，即系。簡直是一個討論的大倒退我覺得是沒有討論的空間的這件事你即是否決它是根本中的根本來的問題就是你這一屆你都不去想怎樣爭取你還講說之後、下一屆、下一屆人大、下一屆什麼特區政府下一屆還有沒有人大你都不知道啦屌你真是多撚語 但如果你說真的討論的話即你只好喜歡講什麼理性討論、務實的話我有個很務實的建議因為始終呢就第二輪諮詢有幾個月時間這樣現在又說、如果你肯接受17的話2022呢就有得有政改的機會收改的機會那不如這樣啦第二階段諮詢這幾個月就拿來諮詢2022的普選方案啦你談好了2022是什麼那一出就不夠你做咯這樣 但是你談好了他都是會反口的那 看他會不會寫入基本法嘛 有基本法他會釋法 那你又說得對 如果你有任他解釋的嘛 那我都是信長眉冇叫雞算了 是啦所以因為我已經是主張建國了所以我對普選不是很關心的是不是你們現在可以諮詢的你可以討論一下我建国之后究竟有没有普选的 嗯你承不承诺的 不是你谈了先啦、啊、你谈了先啦社会未有共识 是 社会有共识先啦低制是梗的啦 是 问题立不立宪同埋那个立宪的内容是怎 样有没有阻力啊 是啊不是你讨论这些都仲捻实际我觉得是不是仲捻实际实际好多屌你老尾、不是我们可以是搞咨询屌搞咨询即是想即是现在泛民不是杯葛咨询我现在研究紧就是在第二轮咨询的这个这样的期间即是现在啦这样我是想紧是搞返一个我们那个选举办法 是 是啊我哋嗰个选举办法即是香港各嘅总嘅首相啊嗰、那个产生办法系点样啊咁样咁个搞咨询我觉得实际好撚多晒气我完全冇兴趣对于呢个普唔普选嘅议题唔撚关我事其他国家嘅嘢我唔干涉人哋内政我唔干涉人哋内政 但我哋今日讲国际嘢我呢单都系国际料嚟嘅 系国际主要讲国际料讲返国际料啊讲返 ISIS 嗰边点啊 系 咁 ISIS 嗰邊呢咁其實呢佢就喺早前呢即係喺前晚呢就喺網上面發布一個影片啦咁就話呢咁就要求呢就係喺24小時之內呢要求約旦呢24小時之內呢就釋放呢一個嘅發動炸彈襲擊而被判死刑嘅死囚啦咁而如果佢唔肯去釋放交換呢個囚犯嘅話呢咁呢一個日本嘅人質後藤健二同埋佢呢一個嘅另外一位嘅約旦人質卡薩斯貝呢是都是會被處死的咁而喺呢一個嘅喺琴晚呢一個嘅那個時限屆滿之前嗰幾個鐘頭之前呢咁呢個約旦政府呢就作出呢個屈服啦咁就同意呢就將呢、這、一個即係將呢一個女人就係、是、那個約旦嘅女死囚李沙維呢就係、是、將佢就釋放出嚟啦咁就係、是、即係就是、就去將呢一個嘅喺伊斯蘭國嘅人質就去交換嘅咁而其實呢而據說呢就係話呢一個後藤建議同埋呢一個嘅卡薩斯貝呢就正在呢進行呢個轉移中嘅咁一旦呢就係、是、交換完人質之後呢咁 ISIS 呢就會發布影片㗎啦 咁樣咁即係其實都未知會唔會放嘅係兩邊都未知會唔會放啦約旦嗰邊都係未放㗎嘛係咪、約旦嗰邊又未做啦咁呢個咁樣嘅伊斯蘭國又未做啦咁但係呢即係呢、這個 都唔夠膽講可能性，但係似乎就有一個轉機啦，有一個轉機就似乎呢個咁樣嘅後藤建議係嘛？ 係 後藤建議就有一個生還嘅可能性啦，咁樣。咁呢個係個而家個事態係變得係複雜咗好多，因為最初就係捉咗兩個日本人啦，針對住日本嘅政府而嚟要求咗贖金啦。咁處決咗其中一個 sorry 叫咩名啊？死者 湯川村遙菜 處決咗湯川之後咧，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就轉咗嗰個要求啦，就轉咗要求約旦政府就釋放佢哋嗰個伊斯蘭國嗰、那個。 死囚 女嗰、那个炸弹啦， 李沙维 啦， 炸弹 女啦，咁样咁系sorry 佢叫咩名啊？ 李沙维 就释放呢个李沙维啦，咁样咁跟住转咗呢个口风之后咧，跟住咧嗰件事咧又将约旦捆绑埋一齐，于是乎嗰个人质嘅内容咧就由剩翻嘅一个后藤建议咧又捆绑埋呢个咁样嘅 约旦嘅空军机师 啦，咁样咁呢个系而家似乎系有一个可能會出現交換人質的狀況啦，咁但係嗰個狀況咧就同之前嗰、那個日方啦，或者係英美要求日方嗰個強硬態度咧，就係、是、轉變咗嘅，就係、是、轉變咗。某程度上呢個係一個妥協嚟嘅。咁點解會出現呢個妥協咧？我相信係即係雖然嗰件事未發生啦，但係如果假設真係咁樣發生嘅話咧，可能我哋今日或者係稍晚嘅時間啦，都可能會知道結果究竟會唔會咁樣發生。咁第一樣嘢就係安倍喺日本國內受到好大嘅壓力啦，即係喂屌日本人嘅睇法就係、是、喂做乜撚嘢，關我哋乜撚嘢事？無端端我哋要死兩個人嗰啲咁樣，咁係同埋亦都對於安倍嗰、那個即係佢公開個講法啦，就係、是、絕對唔會向恐怖主義屈服啦，被外界啦普遍解讀為絕對唔肯交贖金啦。咁、然之後喺唔肯交贖金嘅情況底下，湯川就的而且確被處決咗。咁呢個係承受好大壓力啦。喂，你有乜嘢資格強硬啫？ 鬥口鬥面啫嘛，呢樣嘢 係咪先？大家係覺得喂你咁樣，即係你為咗英美嘅中東政策，然之後你去賠上國民嘅性命嗰啲咁樣，喺國內必然係受到好大壓力。喂，咁安倍都會同奧巴馬講，喂，屌你老母，我好撚大劑喎，撲你個街，你信唔信我交釣魚台出去啊？係咪呢咁樣？唔家產，喂，我同一陣間，我同啲 將個釣魚台笠件橙色衫。 係啊，屌我一陣間支持中共反攻你噶，屌鳩你，咁都受到一壓力，因為譬如約旦之所以會妥協去交換人質，咁梗係美國殴打啦，屌唔通約旦覺得就係話，喂，為咗呢個咁樣嘅我哋機師同埋呢個。咁樣嘅呢個，因為嗰件事變咗個主導權喺約旦手上邊啊嘛， 一個反喺約旦度， 係咪約旦度啊嘛？咁約旦點解會妥協啫？唔通係因為 跟日本傾 啊？咁樣日本嘅又真係好慘嘅咁樣，係不如咁啦，放啦嗰啲咁樣，冇撚理由噶嘛，一定係受到呢個咁樣嘅美帝嘅壓力噶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安倍受到好大壓力啦。咁但係安倍受到好大嘅壓力，點解美國又會？你咧或者英美，即系喺呢个咁嘅欧美世界，喺呢、這个将伊斯兰国视为一个咁巨大嘅威胁，但系因为其实系大剂嘅，因为你如果你系妥协咗肯换嘅话，喂，咁其实系哇，咁啊跟住如取如葵噶咯，即系原来系 我做咩都攞嚟玩啊， 原来系可行噶，咁啊跟住周围捉噶咯，咁样，咁你有一个咁样嘅风险喺度噶嘛，咁。點解會願意去冒呢個風險呢？第一就係兩方面攞個平衡啦，喺打擊恐怖主義之餘，亦都要考慮到盟國佢哋嗰個所能夠承受壓力啦。另外呢就係呢，其實係亦都因為相信啦，美國或者係呢個咁嘅歐美世界係覺得佢哋最近喺呢個咁樣嘅對於呢個咁嘅敍利亞嘅一個陣地戰嘅進攻上面咧，佢哋認為佢哋自己取得嘅成果嘅，即係起碼喺呢個咁樣嘅，你有冇資料喺手啊？即係起碼喺接壤呢個咁樣嘅土耳其邊境嘅位置嗰個死我唔記得咗個區域叫咩名添？起碼佢哋支持底下嘅庫爾德族人嘅武裝部隊啦，同埋係協助佢哋打擊呢個伊斯蘭國嘅什葉派嘅部隊啦，喺呢個咁樣嘅搶奪翻呢個咁樣嘅。 伊斯蘭國控制地段的攻防戰入面是取得到一些成績，即起碼縮窄了伊斯蘭國所能夠控制到的範圍那些這樣是、尤其是土耳其接壤的邊境找到那個找到那個這樣的那個位置名了沒有、那個、總之土耳其邊境那些這樣是的準備就這個我們就不太了解那個 地理的形勢，即起碼在庫爾德族那個和土耳其那個起碼短暫來說解決了土耳其邊防的一個禍患先啦，一個壓力先啦。咁喺呢個角度嚟講，佢哋覺得就係話，某程度上已經縮窄咗佢控制範圍。某程度上，佢覺得係已經等於係即係喺打擊伊斯蘭國上面叫做冇，起碼喺輿論上面係做到少少嘢啦，做到少少嘢啦咁樣。咁喺呢個咁樣嘅科巴尼啊，係啊，終於即係收復咗呢個咁樣嘅伊斯蘭國控制嘅科巴尼嘅地區咁樣。咁係起碼就雖然起碼就交翻落去庫爾德嘅手中啊嗰啲咁樣。雖然其實都係差唔很多啫。咁但係佢哋覺得即係喺佢哋支援嘅部隊底下，終於可以係縮窄到伊斯蘭國嘅領地，某程度上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叫做在這個這樣的打擊恐怖主義上面要做到一些事，而且認為他的影響力可能或者他的殺傷力可能會因此而下降，於是乎就覺得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就倒不如、都有一個空間，即不是一面倒輸了的，都有一個空間就是說作出一定的退讓去挽回他的盟國日本國內的勢力這樣。這個是、這個可能是其中的考慮，但是一切都還要還看究竟後藤建議是不是真的獲釋呢，這個這樣交換人質 的過程是不是真的可以順利進行呢，現在都還是未知數的，但是如果你要我估的話，我自己覺得、成數是高的，成數是相對來說是高的， 這樣才有氣唱下去， 是的，這樣所以就拭目以待，休息一陣先。